色热带雨，他没有说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，心会不会痛，找不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，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，继续的问我放弃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